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个话里话外， 11:01开戏。 13/13/23，二大爷二奶奶老两口子吃饭，把门关。苍蝇叼走一颗饭米粒儿是啊！二大爷一怒之下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提刀上马，他是追到了死团。大爷一走整仨月呀，书没捎来，信没传，二奶奶在家中左等右等，不见这个人影，闹心烦呢。找到街坊李新问根源，李新说，二奶奶您且把那心放宽，二大爷正在和四川人民共同把疫情他是来防范。嘿，这个切题儿啊，二奶奶说，哟，妈爷贼，哎呦喂，我想去外地把那个老伴儿看。李欣说，非必要，暂时不出京，咱甭去添乱啊，在家里头好好的，是吧，馒头啊，烧饼下稀饭，哎嗨，吃点好的都多好啊，哪天热呀，啊太油腻的吃不下呀，哎这就说了。说到这儿，说防疫，到防疫，防疫是个大问题呀，哎呀，大伙儿啊都得精心啊再努力，那必须的。说这个防疫呢，它是个细致活，为什么这么说呢？观察了解了一下啊，看到这些个各方面的新闻，有这么一条新闻呢，这是昨天看北京日报瞅见的，说这个外地呀，某个地方啊，说甭管是李白呀还是杜牧啊，都曾经去过。哦，呵呵，对对对对对，据说他们那儿那个小龙虾跟北京鬼街它不是一个味儿。行了，咱别说吃了啊，抓紧啊，这你看这会儿吃饭的时候嘛，可以说吃啊。哎，当然咱们这不是主要的跟各位说美食，读报的节目啊，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正是那主持人李欣。这儿招呼一声，万一有新来的啊，即使说那个新来的不多啊，都是老朋友，你也可以跟边上的人哎推荐推荐，听咱们读报节目，下载手机之上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这个啊，直接拿手机听匣子还能话里话外直播过程当中，这听听上头专门有个聊天室，这回头我得给他们提个小意见，给这听听啊，干嘛呀，是人家也不容易，但是呢你工作他就得完善啊，你干什么都是得精细，他这个他现在这个手机上这版面改了，改了之后我发现呢点这聊天室费劲啊，他一点呢容易点到人家家了去，你说好么样的，大伙都串门说好了去立新他们家啊，读报去，听读报话里话外，一抬腿呀，这不是上远吗，啊你看，呵呵，上远跟里头，哟，来来来来来，坐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喝水喝水，快快倒茶倒茶，你还不好意思马上就走啊，时间长了功夫大了，立新那边还招呼，哎呀难坏了众位听众朋友们， 哦，真事儿啊，就说呀。另外呢，这个北京时间 APP 啊，也托付您，也得空愿意的话呢，也下载一个。啊，这个也是能够听广播，还能够瞧电视，啊，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是不断的啊，了解不断更新的热点新闻。为什么说这防疫是个精细的活呢？看这北京日报说了啊，就是刚才说那个李白和杜牧都去过那个城市，啊，说他那个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测核酸传上了，你瞧，结果为这个事情，有人被问责，是吧？又得啊写检讨去了。那不止了，就说呀，这种情况啊，为什么说精细？哎，这个咱千万别弄这个啊，这事儿咱都得想明白了，别弄一大翁大轰。啊！大波轰过来，快测核酸了！哇！好，瞬间场地上来了40,000多人。哎，没那么老多，就说这种场面我见过。哦，那位说你也去那个李白、杜牧去那城市？我没有啊，有年头没去了。啊，您甭管是春风十里还是烟花三月，我都没去啊。那么那位说您在哪儿见过这种场面呢？哦，早年间啊，这个很早的时候啊，就是头两天啊。那头两天当时人家组织上说非必要是不能出北京，您横不能是在家门口碰上的吧？具体的我也别说了。早晨起来到医院去，啊，就这个拿个号吧，啊，有日子没跟大夫师傅好好聊聊了，啊，没事儿，您找大夫干嘛？一定是有事儿啊，甭管大事儿小事儿啊，经常得去看看，啊，哎，常来常往，他那医院门口啊，我一看哟，首先啊，人家这个门口得那个扫码进入，啊，人家那个医院那个。维持秩序的大姐跟那儿维持啊，就跟大伙儿这站好了站好了，排队，哎，快排队啊！半天儿进不去，为什么？人家也是那边也控制啊，是吧？不能这个大伙儿好呼啦超全进去啊，跟门口等着啊，我们一波一波的往里放，是吧？这波没轮上您啊，这波没哎，这波是不是您？是吧？啊，您敢下波？哎。正这儿排队呢，斜眼往边上一瞅，离这医院呢，倒是有点距离。咱说实话啊，有点距离，跟这个医院大概距离应该是在1.5米到1米之间吧。就这么一个距离。拉开这个距离之后呢，医院边上啊，给弄了一核酸检测点儿。这两拨人啊，有看病的，有来测核酸的。到这儿来还老闹误会，人家不知道啊，排的这个挂号这队了，排半天，哎，怎么看着不像啊？问前头，哎，您这是测核酸吗？不是，我们这儿看病的，这队是测核酸。哎，好吧，那啊弄错了，那边也有。哎呀，你看看我这还是瞧病的，我过着挂着号呢，你看怎么测核酸？两边都插乎到一块儿了，这两队之间几乎就没什么太多的。彼此之间的距离，当然您说是戴口罩啊，是大家也都都夹着小心，但是我就说你这个，你说啊，联想到这个啊，他们这个是吧，李白杜牧那城市，就别提人俩大诗人了，跟人没关系，我就这么说，对事儿不对地方啊，就说这个，你是不是一精细的活？尤其是啊，有些个场所经常去的人，老人孩子，哎，最容易受到病毒的侵袭的就是这两类人，对吧？我是深有感触啊。哦，不是，我说呀，我们单位啊，哟，您单位怎么了？我们单位边上啊，儿研所呀，这条路口经常堵车，就是因为到那儿带着孩子去瞧病的， 你瞧，但是呢，可也不能说这医院里头他不去呀，上年岁的不得去拿个药吗？是不是啊？检个查呀，拍个核磁啊，啊，照个 CT 呀，是吧？打个针呢？哎，你看看，是吧？所以说这防疫上，咱就说啊，另外一个方面最容易出现漏洞的，也是这两类人群，孩子、小孩儿，啊，你看看。是不是啊？大人你上年岁就是大爷大妈吧，说真心话啊，一方面确实也觉得哎呀您要多注意点那最好了，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也确实体恤人家不容易，谁没有个上年岁，你说这个走道也不是太利落啊，哟这不行，这个腰间盘、胯骨轴，哎呦网球轴啊，真是啊，挂号，哎呦好，拿个手机摆弄半天，那哪有微信呢？您得先微信上先预约，怎么预约呀？您得先扫码，扫谁呀？哪儿扫去？你眼神还不太好，我亲眼得见医院那个挂号窗口真有那个老人家，哎呀实在不行呢，要不然我今儿别看了，我也不是太着急，我走吧。走了，哎呦，看着我心里面这个揪心拉肝呐，撕心裂肺呀，哎呀，看得我呀，啊，不单我呀，收费那大姐姐都直说话呀，同志，您赶紧交钱吧，交钱不交钱呀？说的是我，哎，说的是我，就说呀，防疫绝不仅仅是卫生健康这么点事情，国家现代治理也一样，这是一大课题，哎。不是说您各单位门口站俩保安大爷这事儿就齐活了，没这么简单，一刀切，粗暴，简单粗暴，短时间内可能他能管点事儿，但是长远来说咱还得从长计议啊，任何的形式的拍脑袋形式主义都是要不得的，做工作都得一杆子戳到底，你看就说这个事儿嘛，你看咱北京，远的不说，看咱北京，那北京又怎么了？你瞧，那个望京那边啊，这那小区封控了，好像说是一个老师是吧？啊，对，他好像是去南方出差去了啊。对，这老师啊，甭说他了，就说这事儿，小区封控。小区一封控不要紧，不单是街坊四邻、居民住户。受点影响，那必须的，肯定的，大家都能理解支持，而且还包括啊，送快递外卖的，哎，磨剪子枪菜刀的，那位说您这太夸张了，送快递的听说过，小区一封控啊，他在里头他出不来了，有这样的磨剪子枪菜刀，你看他那招呼生意啊，磨剪子来枪菜，这声还有远有近几远啊，他你看走远了吗？啊，手里面拿个家伙事儿，嘡嘡嘡嘡嘡嘡嘡，行了，别特浪了，出不去了。对，在这小区里头，那也得管啊，社区这边一个是吃的喝的得保证他正常生活，还有他得睡觉啊，给弄了一折叠床，哎呀这个不容易，那你看看怎么叫精细啊，我告诉您说，精细化的防疫，哎，这就是一现在来说一大主题啊，真有那个咱这儿没有啊，没听说过，外地有测核酸的时候啊闹点误会，是啊，人家那边测核酸的那师傅直说呀，直埋怨，一小伙子去了，姓刘，小刘，这说的是河南郑州，到那儿测核酸去了，我说啊，我来测核酸，你测啥了呢？我测核酸了，我测啥？你测啥核酸了？我咋就不能测核酸了？你测过核酸了？你这没有这个啊，让你再来一次了？啥再来一次？我这头一次测核酸了，你说我这说话说了说你了，都测了核酸了。 小刘说：“这咱没弄错吧？哎，我来这儿测核，说你测过了，没有啊？你看这记录上显示你是不是你？拿你的身份证，拿我的身份证。哎，不单那个，小刘在这件事情上头发现问题之后，这一查哈。”不只是说有人拿他身份信息就直接就测核酸了，而且还用他这身份证啊办了11笔贷款。哎呀哈哈，小刘说我本来就没什么钱，这让我还呢。还好啊，这贷款倒是都还清了。那也不对呀，小刘赶紧就报警了。后来说了，警方还真是麻利快，把那个身份信息盗用者，盗取这个小刘身份信息的那主给逮着了，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哎，得亏他去测了回核酸，哎，发现这身份信息让人冒用了。你看，是不是？就说什么事儿？那你要不小心，就有那个吗？心倍儿大，嚯！哎呀，放得开呀！好家伙嘞，了不得了！大连金州区，说那附近有那海啊，大连靠海啊。是不是啊？嘿，下水捞海蛎子去，倒不是捞海蛎子。两女一男仨年轻人，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怎么想的，啊，他这个逻辑思维啊，他是怎么来的啊？咱上学老师都讲逻辑课呀，是吧？逻辑推理吗？他什么逻辑？啊，这仨人年轻人到海边说了，咱们潜水。哭痛，那位说那个这个动静，这下去了，这上来了吗？啊，那俩女的是上来了，嗯，那男的呢？男的没上来，溺水身亡。不是潜水吗？你看人家浑身上下收拾的紧身利落，穿着打扮那都是专业的。穿了一身胶皮，哎，不是，就是胶的那个衣服啊，穿着胶的衣服，胶衣啊，就是胶皮做的衣服。那玩意儿它太不透气了。关键后来人家说了，人专门的那个救援队人说了，这潜水穿这个不行，应该穿的是潜水服，那是专门都有，不穿那个，穿那干嘛呀？咱们就是为了拍视频，这仨人后来问清楚了，为的是拍视频，啊，拍个视频，嗨，你拍完视频，网友看了，你穿那么专业干嘛呀？他也看不出来，是不是啊？就穿胶皮吧，穿胶皮不是那个穿着胶皮做的衣服吧？看上去像是潜水服不得了吗？这穷对付，哎，这真是穷对付，对付出来的祸事。穿着这普通的胶皮衣。身上绑了18斤沉的腰铅，啊，就是那个铅啊，铅块。哎呀，那个说这是玩命，这个一般都是那个旧社会啊，是这个打闷棍的，把那苦主打晕了之后，浑身绑着铅块往那河里一扔，墩墩墩墩墩墩墩墩，沉底儿了。那这不对呀，可说呢，啊，你，但是他那意思就是我要显示我这个啊，嘿。我这正经的潜水，身上绑上这铅块，腰铅就是这铅块绑腰上。但是他有一样东西他可没装备上，人家真正潜水的要不要有这个腰上铅块？有，但是人家穿的是不是胶皮的衣服？不是潜水服，而且还得有一样浮力调节装置，没有这个不行。人专业人士说了，没这个谁下去谁沉底儿。是吗？你甭管是张顺呐、阮小七啊，都不行。嗯，孙杨，嗨，人家不玩这个。对呀、啊，可说呢，不玩这命啊。他来这个，他身上绑着铅块，没穿专业这个潜水衣，也没有专业的浮力调节装置，那东西关键时刻他，哎，这个打开之后，这人能上来，能让他浮起来。而且最有意思的，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他还真拿了一个氧气瓶。哦，你看人家有准备，有备而来啊！但他是空的，你等会儿吧。 空氧气瓶，哎呀，可能是嫌沉，哎呀，这氧气瓶装足了氧气，这它有分量啊，来个空的吧，啊，反正就嗨，就叫唤叫唤叫唤，就对付对付完了，是不是？拍完视频啊，你看看这咱怎么也得上来，上得来吗？就这样，好家伙，生活当中啊，咱就说，不能说老有这个事情，但是确实也有，啊，你看看人在楼下走，呵，哎呀，好，大天上啊，半空之中，好，下了一样兵刃。下了一根铁棒子，哎呀，又是高空坠物。对呀，上海老吴就打楼底下走，打高空唰下了一根铁棒子啊，啪，哎，那位说那这老吴可够呛了，还好啊，但是当时看了可不好，这铁棒子下来直接直接就扎在这老吴胸前，哎呀，到了医院，这人已经都休克了，只有出气没进气儿。经过联合的手术治疗，3小时手术，这铁棒子本儿打这老吴体内取出来了。好在啊，是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其实也不是小事儿，心脏肺都受损了，但是呢，人家给啊，这人算是给救回来了，多悬呐！好家伙嘞，这事儿得问问，这谁干的这事儿啊？是不是啊？那个人京剧里面那个周信芳先生唱的好，是吧？半空降下无情剑，啊，对呀、啊，那是吴汉杀妻的故事啊，对呀、啊，这是为什么许的呀？可说呢，可说呢，这就说啊。生活当中当然碰到这个紧急情况咱也别害怕别太紧张啊。另外一方面毕竟咱得说那还是好心人多，嚯，可了不得了，江苏常州这段时间呵，市民们奔走相告，纷纷的传送一位老英雄，说是啊，有一位90岁的老人家身体还不错，这天热呀，水边乘凉，哎，老爷子在水边迈着台步，啊，迈着四方步，抬，抬抬，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抬。那说您这鼓点像是红娘来了，不是，就是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演红娘，不是，就他在那水边散步，但是他，你想他毕竟他上年岁了，身体再好，他走路也不是那么利落，他大大大大大大鼓咚，坏了，那说是啊，天儿也热，老头这脑袋一晕，哎，身子骨身体一摘歪，掉水里了。哎呀，90了，在水里面，哎呦，救命啊！正这时候，打岸边过来了一位92岁的，那说行了，弄个，赶紧叫个年轻的吧，这92岁这。那个掉水里那九十了，这92，这好使吗？这个太好使了，92岁，嚯、哦，宋有发，宋爷爷，老党员，见此情景，二话不说，扑通就下去了。那得上来呀，必须得上来呀！加上公园保安随后赶到，大家七手八脚，哎，宋爷爷拽着这位。啊，也是跟他岁数差不多，这位老兄呆，可不是老兄呆吗？喝点水倒是没什么大事儿。哎，你看救回来了，多好啊，是不是啊？有惊无险吗？啊，嘿嘿，对了，好心人多，正是防疫思想得牢固啊，立心读报也督促，居家难免有杂物事，楼道不能当仓库。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遏制楼道堆物得从法治破题儿。啊，就是那楼道里头，嚯、哦，哎呀，他们家的那个后厨房，啊，他们家的哟呵，他们家的免税保税区，哎，别瞎说了，那儿哪有？就说呀，免税保税区不都是堆货物的吗？那人家那是许可的，对呀，对呀，可说呢，可说呢。 楼道里头呢啊，嗨，我们这也是啊，保值嘛，哎，呵，多少年的又破铺盖烂被窝，又烂破沙发，哎，呵，小马扎，哎呀，你看孩子小孩的玩具，您家孩子都六十多了，您家孩子都有孙子了啊，他小时候玩具我看着我，哎呦，想起他那个童年，哎呦，感动啊，感动啊，嗯，感动的我都想啊，我感动的我都想唱了。池塘边的松，行，别唱了，别唱了啊，这差不多了啊。好家伙，这全堆在楼道里，这行不行？那不行啊。所以人家日报这篇文章说了，公共空间堆放杂物这是老问题，关键是它不安全。你不知道那东西在里头，它多咱它能把万一引个火出来怎么办呢？还有那不自觉的，专门在人家杂物边上抽烟，他还不是抽的纸烟、旱烟啊，大炮，呵呵，自己手卷的，嘿，抽完了，顺手啪，行了，这烟头不定扔哪儿了。你看，我说着都害怕，所以这种事情那必须得，是不是严格管理？当然，一方面，咱这好好的规劝，是吧？咱这个社区呀、物业多做工作。啊，但是呢也不能老靠这个，有些时候也得有一些个刚性的措施，不然的话他是真不听啊。你老跟他说，哎呦，这真有那邪乎的，我看人报纸上说了，真有是不单是说把这楼道里头他都堆满了，顺着楼梯往下堆啊，好家伙，时间长了功夫大了，街坊四邻都练出轻功来了，登瓶渡水那么下楼啊，呵，80多岁老奶奶，好，如履平地呀、啊，哎，行了，居民小区这些方面，哎，工作那都得做到位了。你京剧里面就有吗？你看又拐到京剧上去了啊！京剧里能有居民小区？有，还不是一般的小区呢。你看是吧，山东历城小区哦，人那一城市它一定有小区啊，是不是？这部典型，这个典型，哎，你看南京水西门小区，哎，啊，对，差不多吧，差不多啊，就一个意思嘛。抓紧时间，新闻一口清。国内31个省区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08，你看这数啊。河南郑州将开展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国家发改委说，目前来讲，这个汽油、柴油的价格目前不调整。北京疾控说了，北京报告一例外地来京就诊肺炭疽病例。哦，又这病少见呢。可说呢，谢大脚的扮演者于月仙，这是一位演员，因车祸事不幸身亡。再给各位说到报纸上的内容啊，这今天的光明日报说了，这是毕竟啊，当然眼前当务之急那是防疫，但是毕竟是暑期呀、啊， 暑假里头既要科学的防疫，也要快乐度假。怎么个快乐法儿？我就说啊，外地啊一时半会儿暂时去不了，咱在室内转悠。不能去怀柔吃红鳟鱼吗？不能去延庆吃火烧吗？是不是啊？不能去野生动物园那个给动物们现场示范自由搏击吗？那个不去了啊，那就别去了啊，那不可以，多新鲜呐，据说把动物都带坏了。哎，新华每日电讯说，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以外的地区人员进京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证明，您凭着绿码就可以通行啊。北京日报说了，本市将加大农贸市场核酸检测频次，从业人员啊，新入行的、新入职的、新从业人员等必须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上班啊。北京日报说了，另外也是啊，监管这边市场监管检查冷链食品防疫安全，冷库从业人员每3天一次测核酸，哦，冷库，对呀，冷库它那儿有各种各样的冷冻的，是吧？食品吗？肉啊，鱼啊，啊，对，就说这个事儿啊，多加小心吧，啊，当然跟咱没关系啊，您到超市里面买那个肉啊，是鱼的，那都经过检测的，您踏实放心的吃，哎，吃不了没关系，或者留着，或者叫立新，大伙儿都来了啊，笑口常开，复古离离原上草，青苹果，嘿，这名字真好啊。远航，玉兰花，小猪毛毛，嚯，这谁，阿军啊，说怎么着，沙子口怀来啊，您这画地图呢，吴老师，哎呀，真是老没见了，请叫我兔子，可以，没问题哈哈。对了啊，这个很多的朋友啊，咱就不一一的说了，8216这位朋友说的太对了，啊，这个跟病毒做斗争一定要做好长期的准备。这么说呀，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家里有老人的可以回去问一问，说咱们国家，您甭管是跟这个什么伤寒呐，什么什么这个啊肺结核啊、血吸虫啊、啊等等吧，这些个疾病。跟他们做斗争时间都不会太短，哎，这方面咱们得是吧，做好充分的准备。不多聊了，感谢各位列位在其位，这个老几位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哎，杜检察官又恭候各位喽。